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新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嘅联播节目《西方论坛》。大家好，我系世聪， 我系 Ivy， 今日系2015年4月9日嘅。大家好啊！咁我哋咧，上個星期或者其實都係今個星期嘅嚇，今個星期咧就啱啱有一個非常之有趣嘅假期嘅咁樣樣。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長假期啦，係復活加清明嘅假期嚟嘅。咁啊，非常之有趣。 香港就係復活加清明。 咁啊，同埋都好有意義嘅。其實我都覺得，因為即係清明嘅就係去拜祭死人啦。咁但係復活嘅就係話從死裏復活啦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就算清明節好多時候即係都好嘅，因為你有一家人喺埋一齊啊咁。咁即係可以即係有返啲中國人嘅文化，咁可以大家 gather 下，咁跟住可以即係思念下啲先人啦咁樣樣，咁但係都係心情沉重嘅，其實都係係啊，心情沉重嘅。咁但係即係你加埋呢一個復活節呢，咁就就好啲嘅，就開心翻少少咁樣樣，即係就算唔係基督徒，都起碼食翻啲復活蛋嘅朱古力食啊，係咪嚇？咁你都希望即係你嘅先人咧，其實都係喺其他地方復活咗嘅咁樣樣咯嚇。嗱咁，但係即係就趁呢一個假期，就唔係過咁孝子賢孫啦，係咪？即係尤其是而家可以 online 拜祭咁啊，唔使咁麻煩啦。 嗰啲 app 嗰啲咯，仲要提埋你 係 幾多時幾多口。 冇錯啦，咁樣樣咁啊，又可以 BPay 啊，又可以即係用 PayPal 嚟俾錢啊，係啊，買香啊，咁幾方便咧。系咪喺呢个时候使乜真系去个墓地拜祭啊？系咪咁？所以好多呢一啲孝子贤孙咧，咁都会用呢一个时间咧，就系去旅游啊、消遣下咁样样嘅。难得长假期系咪？咁都了解嘅，因为尤其是喺香港仲系咁辛苦，系咪？咁有好多朋友咧，即系都会嚟到澳洲啦，咁样样。咁我哋即系前几日即系都有接待啲朋友啦，咁样样。咁啊，好多人俾我哋嘅评语咧就系咁嘅，因为佢系星期五六日一嚟到啦，咁样样。喂，咁你去到旅行嘅，咁尤其是香港人。必須要做咩呢？必須要 shopping 啦，係咪先？ 買手信啦， 一定係買嘢啦，咁樣。但係嚟到喂大佬，啲鋪頭閂曬嘅，發生咩事啊？ 咩龍開？水靜河飛，成個商場靜曬。 喂，因為即係喺香港啱啱相反嘅嘛，你就係呢一啲大假期先至係啲鋪頭全部有一啲復活節嘅優惠啊 ，Easter special 啊咁樣樣。電視又做啲節目啊，咁跟住即係戲院又有一 些比平時更加開得長時間添啊！鋪頭 係啦，咁樣樣喺澳洲 Christmas 都會嘅，咁但係 Easter 咧，尤其是咧就真係啲鋪頭 係 閂曬嘅咁樣樣嚇。咁好多人就咁樣講咯，佢哋就會話。哇！乜你澳洲咁寫意咁開心㗎？即係哇！復活節就係最多遊客嘅時間。哇！你哋竟然夠膽唔開門㗎，真係賺夠啦！你真係開心啦，真係唔使我哋好似香港成日咁頻撲啊，真係做咁多嘢咁樣樣。你哋就好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我都要解釋翻俾啲香港啲朋友聽，其實即係事實就唔使咁羨慕嚇，因為事實並唔係咁嘅。而你見到啲鋪頭閂門咧，其實唔係因為個老細咧就好開心啊，孭住個背囊咁，跟住之後去 Central Coast 或者啲老細好體恤員工，係 啦 放假， 係啦去沙灘啊，咁跟住真係好 relax 咁樣喺度曬太陽咁樣嘅。原因就唔係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澳洲嘅勞工法例咧可以話係黐咗線嘅咁樣樣，咁所以真係對好多商户嚟講咧，喺復活節嘅假期開門咧，基本。上咧系冇可能嘅咁样样吓，咁我讲一讲个数目咧就会吓死你噶，咁一阵再会慢慢解释点解啦咁样样，咁但系基本上咧你即系如果系开间 cafe 嘅咁样样，你最简单系啦你最简单请个洗碗啊洗碟啊。即系冲咖啡，即系冲咖啡唔好讲啊！即系你唔好以为冲咖啡系啲咩低贱嘅工作，喺澳洲好巴闭嘅， 好高级噶。 系啊，叫做 barista， 即系你同大律师 barista 差唔多嘅，差少少嘅啫。 都算是一个 受人尊重 的，啦，都算是一个巴闭的行业来的，即是人家问你做什么 ，Oh, I'm a barista 咁样，即系香港不会的嘛，即系人家问你做什么噶，哦，我做飲食业的，即 系， 你不会话喺茶餐厅冲咖啡啊咁样噶嘛，咁但系如果你真是一个即系咖啡师嘅咁样，都系有型嘅咁样吓，都系专业嘅咁样，咁唔好讲佢哋啦，但我讲即系最卑微嗰啲啊，你负责倒垃圾啊、洗碗啊、执嘢啊、kitchen hand 啊咁样咧，在澳洲咧，喺呢啲 Easter 嘅时候咧，最低工资咧$50一个钟头。嗱，咁呢$50咧就唔系话港币$50，因为我知即系香港人如果系即系最低工资去到港币$50，啲人都喺度几吉吉噶啦，咁样系啦。家姐系讲紧澳币嘅$50 咁 样，一个钟头。 你$50，你乘翻成六，$300一个钟啊？ 系啦，一个钟。咁跟住之后咧，你将佢再乘翻8啦，因为你唔系请人翻嚟一个钟噶嘛。 系。 因为澳洲嘅法例亦都系唔容许人哋请人翻嚟一个钟嘅。咁你系请八个钟，八几多啊？头先话八。 300。 8×3=24，$2,400 一日啫。 请个人帮你倒垃圾。 哇！我就咁做一个假期都差唔多成几千蚊，即系差唔多一个人一个月嘅人工嚟咯。 系啊，咁所以即系我哋之前都有好多朋友咧，佢系喺 supermarket 搬货嘅，即系 working holiday 啊，又或者系喺度读书，即系搵份工做下 part time 做下咁样样咧。佢就系最中意咧，喺复活节啊，或者喺圣诞节咧有 shift 咧，就系最开心噶啦咁样样。因为尤其是一啲大公司咧，人工都高少少嘅咁样样。咁佢哋咧系一个钟头咧，澳币$60吓6×36，即系$360一个钟头。咁跟住之后你再将佢乘翻啦，即系总之系好多好多好多钱。 我有朋友喺医院嗰度做咧，就一定系拣啲大时大节之先嚟翻工噶咯，因为佢系多好多好多好多钱。 系啦，冇错。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个就系喺澳洲做生意嘅。嘅困局啊，咁樣啦嚇，即係我都明白，即係香港做生意都好難啦。但係香港佢嗰個難處最主要係因為土地貴嚇，即係 租貴 啊，租貴地貴嘅問題。但係澳洲嘅問題咧就係人工貴嘅問題嚇。咁我哋即係之前都講過啦，即係因為我之前翻香港，即係都有香港做節目啊嘛，咁樣嚇。咁即係除咗係即係節目一開始就去香港見一見大家之外咧，即係呢個好明顯係主要嘅問題啦嚇。咁但係另外咧，即係我哋都有即係做少少嘅生意啊，做少少嘅工作。咁樣嘅，咁我喺香港咧就係好中意風波呢一個產品嘅，咁係啊，發泡膠板。咁如果大家喺香港咧，真係都見到噶啦，即係你無論係去任何嘅展覽會啊，又或者係一啲鋪頭 食肆啊，啲全部都係 啊食肆嗰啲 menu 啊，又或者係即係賣鞋啊，賣任何嘢，即係擺個牌出嚟話大減價50% off 啊嗰啲咁樣樣咧，即係都係一定用風波，即係發泡膠板嘅呢一個嘅產品嘅。我見到咧就好中意，因為喺澳洲係因為喺澳洲係冇發泡膠板呢一樣嘢嘅，其實唔係冇嘅， 有嘅， 但係好貴，所以係冇人用咁樣樣。同埋發泡膠板咧喺香港係非常盛行嘅，即係你求其喺公司可能做個 presentation， 你都即係都整塊發泡膠板啊咁樣樣嚇。即係我嗰陣時候落街，即係落街嗰啲街邊嗰啲嗰啲影印鋪啊，即係都已經有啦。因為你去到澳洲咧，你真係要嗰啲大廠先至有嘅。你只要車到好遠去， 係 去啲大印刷公司，成個 factory 係佢哋嘅嗰啲先至有嘅。咁喺香港咧，即係 A0 size 嘅，即係 A0 好鬼大嘅 A0 size 嘅一張封波咧，就係$110咁樣啦。我喺澳洲 check 過，因為我見到封波哇咁好喎，咁我喺澳洲睇下有冇得賣啦咁樣樣。 有嘅， 澳洲都有嘅， 不过 $170 又乘翻6000， 系啦， 700+800蚊， 即系成千蚊港币，即系足足贵10倍咁样样。嗱，咁你贵10倍唔紧要，因为我哋都成日上阿里巴巴或者系 eBay 啊、淘宝买好多大陆嘢咁样样。封波嘅麻烦系咩？就系因为佢烂，所以又唔记得，咁所以咧真系哇！我见到封波一个咁好嘅产品，咁但系 流晒口水又 系啦，就系带唔到嚟澳洲啦，咁样样，系咯，咁样样，咁所以即系香港有佢嗰个平嘢啦，咁样样吓，但系香港都有佢嘅贵嘢，咁澳洲都系一样，澳洲做生意又系有贵有平，咁澳洲最贵嘅咧就真系人工，即系澳洲嗰啲人工真系贵到黐咗线咁样样。咁我头先即系讲关于即系呢个最低工资啊，咁样样啦，即系点解系$50咧？咁样样嗱，因为咧平时咧即係喺澳洲正常嘅最低工資啦，咁樣樣，大概咧正常人嚟講係大概$20一個鐘度啦，大概$20一個鐘，咁因為 澳洲的最低工资就不是说即是一个数目的这样，但是是不同的行业呢就是有不同的工资的。 即是不同的 level 这样。 是啦，所以他就会说哦你这个是这个工种的第几年要做些什么的这样，即是他有分 grade 的这样。即是他就说如果你是做得特别多东西的，你是 management 的这样。那这个呢你就是 grade 5的这样。但是如果你是 level 1 to 5 的，是啦，就1、2、3、4、5，那最低级就是 level 1，那最高级就是 level 5。 但是 level 1都可能里面还有些不同的 level 的。 哦，咁麻煩嘅，咁跟住之後佢亦都係有第幾年嘅，即係你 level one 嘅 第 一年就係呢一個價格，咁但係第二年咧就多啲噶啦，咁樣，咁佢基本上即係所有嘅行業都係 fall under 呢一啲嘅 category 嘅咁樣，咁就每一個不同的範圍都有它的最低工資啦，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係沖咖啡嘅，即係都係啲比較即係 服務性行業， 服務性同埋簡單啲嘅工作咧，就係大概$20一個鐘頭，即係港幣就$120嘅咁樣。咁但係咧，你去到一啲公眾假期啊咁樣咧，或者係星期日嘅嚇，就係有。一啲叫 penalty rates 嘅嚇，penalty rates 即係即係佢俾你嗰個人工就要高啲嘅咁樣。吓呢一个字眼咧，我就觉得好有趣嘅吓，因为冇错啦，就系 penalty 呢一个点 解出现呢个字嘅咧？ 嗱，咁我哋即系平时如果喺香港啦，咁样样，即系如果你搭小巴咁样样，即系你都会见到噶，唔绑安全带啊 ，penalty 就系 罚款吓， 几多嘅，要坐几多几耐监嘅 ，which 系黐线啦， 监禁三个月 嘅，绑安全带会坐监黐孖筋嘅系咪？嗱，咁另外咧就系可能唔过即系过马路唔睇灯嘅咁样样，冲红灯嘅咁样样，或者乱抌垃圾嘅 penalty $1,500咁样样嘅 penalty。即係罰款， 即係你做錯事先至要你受呢個懲罰，冇 錯， 呢個叫罰款。 你做錯嘢，所以罰你，咁樣樣。原來我開一間鋪頭，星期日開門想服務我啲顧客嘅，原來呢啲係做錯嘢喎，原來我係犯罪喎。原来我是要被人 penalize， 原来我要被人惩罚。所以是不是即思维上是有个问题呢樣 有些讲不通。 即 你做生意你想星期日开门的，你想复活节开门的，你想圣诞节开门的，原来你是做错事的，原来你是要受惩罚的。咁樣樣喎，咁當然即係雖然話即係受懲罰啦咁樣樣，咁但係真係即係接受呢一啲所謂 penalty rates 嘅工人，佢哋係咪真係覺得我俾人侵犯咗，所以人哋賠錢俾我咁樣樣咧？咁又唔係喎，佢好開心喎，佢最好係阿老闆喺嗰一日係可以請我添咁樣樣。嗱，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 penalty 呢樣嘢咧，接受 penalty 嗰人其實唔應該開心噶嘛。即係如果有一個人俾人強姦嘅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即係。除了坐監之外另外要賠錢賠償他的損失啊，即係創傷啊咁樣，咁呢個係 penalty 啊嘛，你唔會為咗得到呢個 penalty 流曬口水啊嘛，你唔會話，你強姦我啊，你強姦我，等我可以有呢啲錢啦，你唔會咁樣噶嘛，就算話政府嘅即係啲人亂抌垃圾嘅，即係佢係話 penalty 係罰你$1,500嘅。嗱，事實上政府咧係可能係想用呢一件事嚟到即係增加庫房嘅錢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事實上佢最後係唔想人亂咁抌垃圾噶嘛。即係你罰錢嗰個理由就係你唔想人 有個阻嚇作用。 係啦，同埋你覺得呢樣嘢係，你覺得呢樣嘢係錯嘅。嗱，一個政府如果佢係特登即係 set 你屎碌架，即係要你犯錯咁跟住之後，即係等民眾啊特登做錯嘢，咁跟住要賠錢俾政府或者要罰款嘅，咁個政府咁樣做就唔啱啦。即係好似即係嗰啲快速相機啊、speed camera 嗰啲red light camera 咁樣，即係政府如果佢嗰、那個佢嗰個焦點唔係喺即係令到道路安全嘅，而係想因此而賺多啲錢嘅，咁其實就已經唔啱啦。 個出發點錯。 係啦，冇錯。咁所以即係我哋就見到個情況就係咁啦。即係點解喺西方國家，尤其是澳洲啊，即係甚至係英國啊、加拿大啊、紐西蘭啊咁樣，點解星期六、星期日或者係復活節、聖誕節係唔開門嘅？唔係因為我哋個個好寫意啊咁樣， 亦都唔係因為我哋懶。 係啊，係因為。如果我哋開門咧，係要俾人懲罰啊，嚇要俾人打手板，要做錯嘢嘅，要罰錢嘅嚇。其實個情況係咁樣樣，咁所以即係你見到。就算不是 penalty rates 啦，就算不是即係喺呢特別的節期啦，就算在平時的時間，喂，其實已經啲人工是很高，所以其實在西方國家可以創到業咧。 其實已經是一個奇蹟嚟嘅啦。其實嚇即係呢啲 penalty rate 係點樣計咧？咁樣樣嗱，如果係星期日嘅咧，個penalty rate 即係通常係叫做 time and a half 嘅咁樣樣嚇。咁即係平時嘅人工加50% 咁樣樣， 即係一半 啦。係啦，即係如果你平時人工係20蚊嘅，咁你而家就係30蚊啦咁樣樣。啊、我虽然是这样讲了，但我告诉你，即是唐人茶餐厅、啊、又或者是烧腊店、 那边不要说 了都是给回8蚊9蚊一个钟头你 的，或者你的留 学生那些呢，是没错。复活节、圣诞节、啊、这些大节期来讲、就是叫做 double time and a half 的，即是乘二点五， 多了一倍添， 是啊，250%，即係之前咧，你係20蚊咧，而家就係要50蚊一個鐘頭噶啦，咁樣嚇。咁所以點解咁多鋪頭唔開門咧？係啦，都係嗰句，唔係因為我哋喺澳洲咧，好寫意，好開心，老細而家喺沙灘嗰度疏扶緊、彈緊。原因係因為咧係冇可能可以開門， 所以唔好羨慕我哋啦。 係啊，嗱，即係點解個狀況會係咁咧？咁樣樣，因為其實咧喺好多西方國家咁樣樣咧，呢一啲嘅工會咧，佢哋個勢力啊權力係好大啦，咁同埋都係非常橫行霸道嘅咁樣嚇，咁佢哋喺好多嘅。即係好多唔同嘅行業裏面咧，甚至咧係逼啲工人咧必須要參加工會嘅。即係佢哋就話即係法律上咧照計咧就唔可以逼人參加工會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即係喺一個工廠做嘢，咁個個都係工會會員嚟嘅。 咁你冇理由唔參加，係咪先？ 你試下唔係啊？咁首先你得唔到工會嘅保護啦，有時就嚇。咁即係個個都可以加人工，就係你冇得加咁樣樣。咁你參唔參加嚇咁樣樣？又或者咧，你係會俾人欺負欺凌咁樣樣？你做咩唔參加咁樣樣？ 俾人孤立喎，直情 嚇都要俾人孤立。咁所以其實就好差嘅。所以雖然話法例係話即係你參唔參加工會，即係呢一個係你自己個人嘅事，你可以有一個自由 make 呢個 decision 嘅。咁但係其實事實上係有好多人。是被迫参加的，尤其是即那些护士啊、工厂的工人啊，就很多时候就是要被迫是要参加这样的。那也是因为即如果你参加工会呢，即你每年那个的工会会费都不少啦，这样。其實真係對於工會嚟講咧，即係呢一個係油水嚟嘅，真係好， 即係個 income 係 啊，裏邊係好多好多錢嘅， 主要嘅收入。 咁所以即係例如我哋喺澳洲咧，紐西蘭、英國都係啦，咁樣通常就係兩大黨嘅，咁一個咧就係工黨，另外一個咧就係保守黨咁樣嘅。咁工黨佢嗰啲錢點樣嚟？佢嗰啲經費點樣嚟？點解佢咁多錢係可以訓練到咁多嘅人才啊？有咁多政治精英啊咁樣咧？原因咧就係佢哋從小開始咧，即係由大學嘅時候已經係開始咧，就係參加呢一啲嘅工會嘅啦。咁樣咁所以佢哋咧就係有一個工，通常係有一個工人嘅階層啦。呢一啲工人嘅階層咧就係泵錢入去個工會嘅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有領導嘅階層，就係即係一啲嘅大學生啊咁樣咧，畢業嘅時候或者讀緊大學嗰陣時候咧就已經參加工會。咁佢喺政策方面啊，同埋即係同政府談判方面咧，就係即係喺嗰邊咧就受訓嘅咁樣。咁所以就好少會話咧，即係喺啲工廠嘅工人咁樣。咁因為咧，即係我好巴閉。就代表我啲工人做得好好，咁就慢慢咧就升下，咁跟住就升到去一个工会嘅领袖嘅地位，咁基本上就唔系，基本上就唔会咁样嘅吓，咁先系分开嘅。基本上咧就系呢一啲工会嘅高层咧，就系即系从呢一啲嘅低级阶层咧，就系问佢哋攞钱咁样，咁跟住就系可以分定佢哋系可以做好多即系政治嘅工作啊、任务啊咁样。咁最后呢一啲即系领导嘅阶层咧，就系会参选做议员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系系啦，就系得到好多嘅。即係之後再得到更加多錢啊，同埋喺即係世界裏邊嘅即係尊重啊咁樣樣啦，做議員喎幾巴閉係咪嚇？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即係呢一啲工會嘅人咧，即係雖然佢哋要為到整個國家係決策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哋係完全冇經濟嘅學識嘅咁樣嚇，或者佢哋係未曾做過生意嘅嚇，即係我哋通常而家西方國家，我哋會形容呢一啲人咧，就係話 have not been in the real world 咁樣，因為你由細到大，即係你淨係參加工會嘅咁樣，你又冇翻過一日工，你又冇試過創業，你又冇試過做生意嘅咁樣，你根本就唔係一個正常人，你根本係同一個即係普通人係唔同嘅咁樣。咁同埋另外係咩呢？就係因為呢一啲工會嘅領袖呢，佢哋點樣賺錢嘅呢？咁樣就係透過會員嘅繳費。 咁樣樣，咁所以係啦，即係佢諗嘢就係咁樣，因為佢哋未試過做生意啊，嚇，即係佢唔明白一個社會可能係即係 for example 嘅，如果你嘅税項咧係低啲嘅，反而人哋做生意做得好啲，反而最後可能政府得嘅錢會更加多嘅咁樣，即係佢唔會咁樣諗噶嘛，或者係free market 嘅 free market 有更加多外來嘅人或者外來嘅公司競爭嘅，咁服務會好啲，佢唔會咁啊嘛，因為佢唔想有競爭啊嘛，佢哋就係想有即係工會嘅保護啊咁樣啊嘛，佢即係。都是想保护工人的阶级啊，咁样嘛。咁同埋另外就是咩咧？佢最后嘅最终嘅目的咧，就是要保护翻呢一啲工会嘅工人咁样样，即系要为佢哋谋福利嘅咁样样。咁所以咧，即系佢只系要希望人工高啲，福利好啲咁样样。咁但系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你就系令到即係一啲商界方面咧就好難做生意， 同埋政府嘅經濟咯，即係國家嘅經濟。 係啦，咁所以點解即係通常你就算睇美國啊，即係其實所有西方國家都係嘅，你一定係有一個黨就係俾一啲工會特別支持噶嘛咁樣。點解通常嗰啲人一上場？之後即係整個經濟就亂曬咧，咁樣就係、是、因為呢一啲人佢係唔識經濟，咁更加恐怖就係咩咧？就係、是有一啲即係呢一啲人咧，佢哋係以唔識經濟為榮嘅。嚇！即係佢覺得唔識經濟係好巴閉喎。咁例如咧，即係喺即係呢個洛杉磯嘅西方文理大學咧 ，Occidental College 咧咁樣樣，咁就有一個嘅嘅 professor 咧，就叫 Lisa Wade 啊，佢係咁樣講嘅，佢就係話咧，如果你係認識經濟嘅咧，你係會變成一個壞人嘅。 嚇、嗯，何以見得咧？ 係啦，咁佢就點解咧？即係佢就做咗一個咁樣嘅嘅訪問嘅，即係佢就 survey 咗好多唔同嘅人啦，咁樣嚇，佢係調查咗好多人啦，咁跟住佢就問佢哋啦，嗱，我哋應唔應該咧派錢俾呢一啲即係左翼嘅團體咧咁樣樣？因為佢覺得呢啲左翼團體係好嘅，咁跟住佢成日問人，我哋應唔應該捐錢俾呢？左翼團體或者俾多啲錢去教育或者係即係左翼比較中意啲嘅嘢啦，咁樣樣，咁佢就發覺咧，哦，原來對經濟有學識嘅人咧，就唔會支持咁多呢一啲嘢嘅，反而對經濟冇學識嘅人咧，哦，就中意派錢嘅，咁因為派錢係好噶嘛，派錢可以幫助人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係認識經濟咧，你就覺得派錢唔好嘅，咁所以認識經濟嘅人咧就係衰人啦，咁 即 係 佢就有個咁嘅結論出咗嚟。 係啦，咁樣樣。咁但係當然呢一個係一個超級低 B 嘅荒謬嘅謬誤啦。咁但係即係最可惜嘅，佢其實係一個 professor 咯，咁樣樣。咁即係大家都知個情況點解咧？即係好似好多西方國家咁樣in fact 喺澳洲直情個情況就係咁啦，咁樣嗱，如果我係日日攤喺屋企唔做嘢嘅，伸大手板問政府攞錢嘅，政府俾$250我嚇一個星期咁樣 ，OK？ 咁但係如果我出去做嘢嘅咧，如果我係冇學識嘅咁樣樣，我可能最後賺翻咧。是$200嘅啫，咁样样， 仲少啊！你问 仲少过之前， 哦、你咁我做乜要打工啊？ 唔好再计，我要搭车出街添，你估搭车平啊，大佬系咪？咁、如果系咁，我点解唔摊喺屋企啊？ 系 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喺澳洲而家嘅情况就系咁，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呢一啲左翼嘅黐线人讲嘢咧，即系你就知道个情况系点啦。咁即系尤其是喺今次澳洲嘅呢一个复活节咧，其实嗰、那个即系。商户同埋呢一个工会嗰、那个斗争咧，其实系特别大嘅咁样样。咁好多时候即系我哋都即系千祈唔好觉得，当我哋系讲即系商户啊、商界啊，系啲即系大公司啊、李嘉诚啊，香港可能系咁样样啦。咁但系尤其是喺澳洲咧，系好多嘅小商户嘅，系有97%嘅 business 系叫做 small business 吓咁样。咁我都想揾翻哦，香港到底有冇啲咁嘅 small business 咧？咁就应该就唔多嘅，应该就唔 大部分都连锁嘅， 系 嗰啲 系啊，你一出街就知啦，边有 small business 嘅啫吓。咁但系澳洲都算系多 small business 噶咯。咁尤其是在澳洲的 small business， 它的 definition 就是比欧洲和美洲更加小，因为澳洲的 small business 就是15人以下就是叫 small business 啦，所以就是你想下是97%的 business 都是 small business， 所以就是我哋话要保护一啲嘅商界啊，即系唔系话保护李嘉诚啊，或者喺澳洲保护 Gina Rinehart 一啲嘅有钱人咁样，我哋系保护一啲嘅小商户咁样，咁即系呢一个叫 Shop Distributive and Allied Employees Association 嘅呢一个商会咧，就喺复活节之前咧就做咗一个嘅调查啦，咁佢就发现咧系有67%嘅。商户咧就系、是、唔可以喺复活节开门嘅，因为支出咧实在太高啦。咁佢就话咧，就算开门嗰啲啊，吓，就算开门嗰啲啊，只有13%系会喺嗰日赚到钱嘅啫。 哇！ 吓， 咁所以即係其他啲咧 ，either 係和嘅 break even 嘅，又或者係蝕錢添咁樣。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喂，咁如果你蝕錢，點解要開門咧？咁樣嚇，咁原因就係咩咧？因為 你打個和你都唔開啦。 係啦，就點解咧？因為例如係有好多嘅商場啊咁樣咧，佢係要逼你開門嘅。因為商場要做生意啊嘛，佢希望 Easter 多啲人去啊嘛，咁樣樣，咁所以佢就話即係就算係即係我理鬼你貴唔貴咧，即係總之合約就規定咧，星期一至日啊， 公眾假期都係 啦，公眾假期嘅 Easter 你都要開門咁樣樣。咁冇辦法嘅嚇，咁所以個情況就係咩咧？即係唔係間間鋪頭喺 shopping centre 嘅，咁所以即係有百分之卅幾，即係都唔開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情況咧，對一啲工人嚟講都唔好噶，因為老闆做小生意一日。咁你咪做少嘢一日咯，系咪？咁、 嗯 啊、所以你都唔会话即系特别开心啊咁样样。 嗯哼， 咁、啊、所以啲工会咧，佢哋又唔中意咯。 吓、啊， 喂，有冇搞错啊？我哋啲 member 冇得翻工吓，你咁样呢一啲资本家，你实在系太贪心、啊、贪婪咁、啊、样话人、啊。咁、所以咧，佢就开始咗一个咧欺凌行动。咁樣樣，咁欺凌行動係我講嘅，即係當然， 哦 okay、 當然佢哋唔會話我哋而家展開欺凌行動咁樣啦，即係佢哋叫呢啲做正義啊嘛，即係我哋呢啲正義行動嚟嘅咁樣樣。咁呢一個正義行動就係咩咧？就係佢哋要喺 Facebook 嗰度咧 name and shame。一啲嘅即係閂門嘅鋪頭，即係如果有啲鋪頭當日 Easter 佢真係冇錢開唔到嘅，要 name and shame， 即係開佢個名， 開佢名嚇，鬧爆佢。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喺人哋個 Facebook page 唱衰佢， 哇！但 係 小生意啫喎， 人哋五粒星嘅，俾一粒星佢，就係要咁樣逼死人，因為即係唔知大家做生意知唔知啦，咁樣樣，咁但係其實即係 Facebook 嗰個 rating 啊，其實係 好 重要，係好重要嘅，所以如果你喺 eBay 買嘢，即係 一粒星同五粒星爭好 遠，即係我寧願賠錢俾你啊，千祈唔好俾一粒星喎，即係因為呢個聲譽嚟講對佢係好重要，但係呢一啲工會咧，佢就係要整死你。你試下閂門啦，你試下唔俾我哋個 double time and a half 啊，你試下我哋啲工人，你唔俾$50一個鐘頭啊，我哋就 name and shame 你，影相啊放上我哋個 Facebook page， 喺你個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就俾一粒星，唱衰你。咁所以即係喺香港好多時候咧，即係尤其是如果你係睇即係天與地啊咁樣，又或者睇選戰啊，即係你覺得真係好似葉情啊呢一啲咁嘅人，或者林保怡啊，即係你覺得佢哋係工會係好正義啊咁樣咧，喺澳洲咧就絕對唔係咁樣嘅，即係因為呢一啲係欺凌嘅行為，呢啲真係喂。大佬啊，你做生意你估你唔想开门噶？边个做生意唔想开七日，唔想赚钱？ 系咯， 人哋嗰日点解唔开门就系因为蚀钱啊嘛？你仲要咁样？ 边人做生意系想蚀钱 嘅？你仲要咁样 name and shame 人咁样样？唔单止系咁，即系佢仲话 name and shame 啦。佢喺即系佢自己个 Facebook page 就话咧，佢就形容呢一啲闩门嘅商户咧，话佢哋系 scumbags， 即系系人渣。 哇！人哋得罪你啲乜嘢嘢啊？點解咁樣鬧人？ 即係咧，呢啲小生意、小商户咧，即係我再講多次咧，就唔係李嘉誠啊咁樣樣。呢啲係爸爸媽媽，即係呢啲叫 mum and dad shops， 即係開間小生意 family business， 開間 cafe 咁樣樣，或者係賣下衫嘅咁樣樣。佢哋係按自己層樓嚟到建立呢一個 business。 即可能正， 你就人 可能就因为呢个生意做一个家庭嘅经济支柱，你而家就咁样闹爆人哋。 即系你系咁打烂， 即系一定要令到人哋执笠唔开门，即系净系以后都冇得开门做生意咁就最开心啦。 系啦，所以咧，即系点解个情况系咁？即系大家听到都见到澳洲啲工会系好过分吓，好过分。咁即系点解佢系咁样谂嘢？因为其实即系工会啊，佢哋嗰个根源咧，即系都系来自共产主义啊咁样样啦，即系左翼嘅马克思主义嘅，即系点解佢哋要去到咁尽？点解佢哋要下下抹面啊、打仗啊咁样样咧？即系我唔系出嚟同你倾，我系而家要同你抹面，我要同你打仗，我要整死你。点解咧？因为对于呢啲工会嚟讲咧，佢系仲系信呢一套嘢嘅，即系阶级斗争啊，呢一个系同资本主义斗争啊，即系呢一啲嘅商户啊咁样样咧，佢哋系作恶嘅，佢系偷取你哋嘅劳力嘅，咁所以咧，我哋系要从佢哋手中咧攞得越多越好，我哋要对抗佢哋。 即係一寸咧都唔可以讓步，佢係咁樣樣嘅咯嚇。咁、所以即係事實上咧，即係有好多嘅海外嘅企業，即係都唔選擇即係嚟到澳洲做生意咁樣樣咯，因為實在太過冇可能啊，太過唔 friendly 啊嚇，太過唔 friendly， 同埋都唔公平啦，我覺得。 係啊，咁所以啲人咪走咯，即係啲公司咪走咯嚇。 撤 資咯。係啊，跟住之後又話啲大企業話佢哋係 即係唔做生意又鬧。 係啦、啊，話佢哋邪惡啊，係邪惡資本家啊咁樣樣嚇。咁但係你明白點解嘅？我淨係用風波呢個例子嚟講啦，咁樣我喺香港整十張風波，我喺呢度先整得一張。我喺澳洲請一個人，喺香港可以請五個人。人哋香港啊、新加坡都係金融中心啦，咁你點解要喺澳洲做呢？所以咪搞到全世界都做唔到生意咯。所以就係呢一啲工會搞成嘅咁樣。我咧即係之前喺香港做生意嗰陣時候咧，即係做小 business 嗰陣時候咧，就見到一個台灣嘅嘅先生啦，咁樣嚇台灣嘅先生啦，咁樣咁咧佢就係、即係我見佢賣力賣得好犀利嘅，咁我仲以為佢係老闆添，因為即係佢都幾廿歲咁樣，我以為佢係老闆，咁跟住即係話啊今日生意點啊，咁跟住之後佢擰曬頭，唉，今天很差，今天真的不好啊，咁樣啊跟住之後我見佢咁上心，我就以為佢係老闆啦，咁樣咁跟住之後話唔緊要啦，做老闆有啲好有啲唔好，咁跟住之後佢話我唔係老闆啊，係員工嚟噶，咁樣咁我好 surprise， 我哇咁點解你咁上心咧？都唔關你事啦，咁樣 態度非常。 系咯，即系人多嘅，咁啊仲好啦，唞下啦，咁样样唔使咁辛苦。咁跟住之后咧，佢讲一句说话令到我好感动。咁跟住佢话：啊，你不可以这样讲的。没有老板就没有我们。哇，咁样讲，我真系听到想喊。我真系听到想喊。即系原来一啲好嘅员工吓，佢哋系 有 heart， 系佢哋系咁有 heart 嘅。咁好明显，即系一啲好似咁样嘅员工嘅，即系佢哋唔会觉得老板系一个阶级斗争吓，即系大家一齐。合作即係做好間公司，咁你好我好大家好咁樣嚇。咁當然即係嚟到而家二十一世紀就係難啲啦咁樣樣。咁即係香港嗰個情況有時都係誇張啲嘅，即係我都承認咁樣樣。即係我見好多朋友即係始終喺澳洲大部分人都有標準工時，咁但係通常講標準工時咧，即係都係啲低級啲嘅工人先至係有標準工時嘅啫。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即係喺澳洲做 accountant 嘅，做律師嘅咁樣，其實即係佢啲工作時間就唔會話 定死咗一個時間， 唔係係啊，就唔會話少過香港，其實都差唔多， 差唔多 其實都嚇。咁、所以真係唔會話 真係唔係朝九晚五噶。 係啊，即係唔會話澳洲嘅人係特別舒服啊、寫意咁樣咯，尤其是白領嘅，即係做到高級啲嘅咁樣。 坐寫字樓。 係啊，即係都好辛苦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其實個情況咧，其實就係咁啊，就係、是、即係好多時候嗰啲工會咧，佢哋。唔係保護到，唔係保護到曬所有人嘅咁樣樣。咁、但係即係佢哋保護嘅人咧，就係、是、實在去到太過分嘅一個地步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嗱，其實就咁樣嘅。我呢一個節目咧，就並唔係想鬧啲工會話佢哋唔好嘅，其實就、真係唔係。咁我其實係想讚佢哋。其實真係想讚佢哋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今日頭先我所形容嘅行為就覺得好過分啦，咁樣嚇。咁但係咧，其實喺數十年前咧，佢哋做嘅嘢咧就係更加過分，就係過分十倍嘅。咁所以其實佢哋係 improve 咗好多啦。 哇，收斂咗好 多。咁到底佢哋係做啲咩更加過分嘅咧？咁翻嚟之後繼續講。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坚守西方价值捍卫自由主义，西方论坛。 好啦，翻返嚟第二节嘅西方论坛，有细聪同埋 Ivy 嘅。咁所以即系都系呢一啲马克思主义啦，呢、一个阶级嘅斗争啦，佢哋就唔会觉得咧欺凌人有问题嘅，佢哋摆明欺凌啊，佢哋摆明讲大话，好多时候系咁，但系佢哋觉得冇问题嘅。咁点解咧？咁你都要明白佢哋嗰啲思维系点嘅。佢哋就话唔系我虾你就你虾我，我要先发制人，我要先虾你。佢哋嗰啲思维就係咁樣，所以呢一个咪马克思主义囉，咩都係斗争㗎啦，係咪阶级斗争㗎嘛，即係唔係有 斗返嚟， 唔係有钱人逼我哋，就我哋逼有钱人咁樣囉。 就是咁啦。前两年咧就出咗本书啊，咁样咁呢一本书咧就系、是、叫做《Australia's Secret War》，How the Union Sabotage Australia's War Effort 咁样嘅。咁翻译翻中文咧就系、是、叫做呢一、這个澳洲的秘密战争，澳洲嘅工会系如何蓄意破坏，即系澳洲嘅军队嘅情况嘅咁样吓。咁呢一本書呢喺兩年前呢就贏咗呢一個總理嘅文學獎啦，咁樣咁都好好犀利嘅咁樣。咁呢佢即係呢一個嘅作者啦，佢呢就係、是、查閱咗好多嘅信件啊、個人嘅訪問啊，同埋都係抄咗好多官方同埋非官方嘅檔案庫呢。咁佢呢就係、是、發覺呢即係好多嘅工會呢佢就係、是特登咧就係、是、作出呢一個不合作嘅運動嘅，嚟到特登咧損害澳洲嘅利益嘅咁樣嚇。咁、wow. 啊就講幾單 case 啦，因為其實都講咗都令人髮指嘅，其實都嚇。咁樣樣，咁就喺即係就講到呢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樣樣，咁我講呢一單先啦，因為呢一單我就最中意嘅，即係唔係最中意啊，最深刻，因為呢一單係最衰嘅，最黑人憎嘅咁樣樣， 最嬲嘅， 係啦，因為其實澳洲嘅軍人咧，咁都好勇敢啦，咁有好多咧就係、是、即係被困喺呢一個嘅日本嘅集中營裏邊， 兩個禮拜之後 NZD。 啊啊，系啊，系啊，咁先系咯，咁所以可以再系啦，所以喺呢个时候讲就特别啱啦，咁样。咁我之前都去过呢一个嘅战争博物馆啦，咁样。咁就发觉咧，其实德国佬系 OK 嘅，即系嗰啲床位啊都好阔啊，真系有嘢食啊，唔会饿死啊。 即系个集中营嗰 系啦，仲有得玩大富翁添，咁样样。 自己做噶大富翁， 佢自己做噶，唔系咁你都要有时间玩先得啦，系咪？咁但系日本嗰啲唔系啊嘛，要逼你起铁路啊，咁样样，咁啊饿死你，饿到你死为止。咁樣咁咧喺呢個1945年10月咧，即係打完仗啦，咁樣咁啊救咗好多嘅呢一啲嘅俘虜啦，即係從日本嘅集中營就救出嚟啦，咁樣咁呢一啲嘅即係軍人咧就幸存嘅咁樣，咁佢哋即係但係已經餓到半死啊，咁樣即係好肚餓啊，即係成排骨啊咁樣嚇，即係已經咧三年半咧係冇。即係音訊無傳嘅，即係冇同外界有任何嘅接觸啦嚇。咁佢家人又唔寫信，寫唔到信俾佢，佢又寫唔到信俾家人啊咁樣。咁好多咧，即係佢都。即係都話咧，即係如果頂多一個月就死㗎啦咁樣。咁尤其是即係日本去到即係最後嗰段時間咧，即係佢對嗰啲嘅俘虜咧係對得特別差嘅咁樣嚇。咁所以當時咧佢係超級 desperate， 係真係要。要翻屋企嘅咁樣，咁咧嗰陣時候咧就即係去到呢一個曙光嘅時間啦嚇，咁呢一個嘅航空母艦咧 HMS Speaker 咧就係、是、即係載住咁多位嘅軍人啦咁樣，咁佢哋咧就係、是、去到呢、這、一個雪梨海岸邊咁樣嚇，咁、就諗住係 docking 噶啦嚇，即係埋岸啦咁樣，咁咧就喺呢一個時候，碼頭工人發起36小時罷工，唔肯俾呢一隻船停。阻止佢唔俾佢停，唔俾啲人落船。 嗯，哇，好紧要喎！呢36个钟其实， 即系首先佢可能真系会饿死啦，因为又冇嘢食。即系你谂下系几惨啊！ 即系嗰个情况，你点可以仲忍心系搞咁多啲嘢？即系唔俾人翻屋企嘅。 系啊，即系人哋系几年冇翻咗屋企，即系仲系真系受过呢啲，唔系牢狱之苦啊！即系呢啲地狱之苦嚟噶，呢啲系。人哋就见到屋企喺前面，我系唔俾你落船啊！你吹啊！ 36个钟。 系啊，我要多，即系同埋佢系点解咧？佢要多啲人工，我要多啲人工食，因为码头工人就最中意示威，要多啲人工噶啦。 我又谂起叶情啊。 系啊，所以即系你唔好当系热情嗰啲，因为呢啲真系好不合理噶，呢啲系吓，咁呢个系即系我最深刻嘅咁样样吓，咁呢个都唔系第一次噶啦，系不停咁样发生嘅。咁另一单咧就系、是、即系澳洲嘅军人咧，当时咧就系、是、想喺呢一个婆罗洲咧Borono 咧咁样样，就系、是、想救一啲嘅俘虏嘅咁样样。咁但系呢一啲码头工人咧，佢又系示威，咁所以最后咧就 stop 咗啦，就最后就冇做到呢一个嘅rescue 啦咁样样。咁中间唔知。因为呢一件事死几多人啦，咁样吓。咁另外就有另外一个嘅account 咧，就系咁样样嘅。咁呢一个叫 James Hearn 咧，佢系一个机师嚟嘅，咁样。咁咧佢就报告咗呢样，佢 report 咗呢样嘢嘅。咁佢就话当时咧就需要喺澳洲咧，就系将一啲嘅零件，一啲雷达嘅零件咧，就系飞去英国。咁喺英国嗰度咧，要 set up 一个 radar station 嘅，即系一个即系一个雷达站啊，咁样样啦吓。咁咁跟住咧，所有嘢送到去啦，咁樣。咁跟住咧，其中最重要嘅零件咧，就係嗰個 valve 嚇。咁呢個零件咧，就係即係有一個箱，就係寫住radio valves handle with care， 一打開裏邊冇嘢嘅。 嚇， 係啦，咁就係因為啲碼頭工人咧就偷咗咁樣樣嚇，就偷咗。 我偷嚟去賣啊！ 系啊，吓咁跟住之后，最后咧，即系嗰个雷达站咧就唔可以即系准时嚟到 set up 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你知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即系所有嘢系即系你冇理由等嗰个雷达站 set up 先至系先至有飛機噶嘛，即係可能嗰啲飛機已經係準備咗喺嗰個時候要飛噶啦，咁所以即係佢哋真係有飛到，咁但係雷達站咧就係check 唔到啲飛機喺邊啊，咁所以即係就算即係嗰陣時候有好幾架飛機咧就係放咗炸彈嘅，咁啊成功噶啦咁樣，咁但係翻嚟嗰陣時候你知放炸彈夜晚啫嘛，咁樣佢揾唔翻嗰個 landing strip。咁因為冇個 radar 嘛，咁所以佢揾唔翻，即係其實而家都需要雷達嘅，其實而家都需要，咁但係當時佢就係冇雷達，又黑掹掹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有好多架飛機咧就翻唔到屋企，就揾唔到啊，咁所以就撞咗，死咗32個人。 同埋我谂 你就系偷咗嗰一箱嘢，就死咗。 同埋我谂起嗰时咧，打仗嗰啲工人咧，写信翻屋企咧，咁都要靠啲码头啲工人咧去收信啊，跟住再送翻去俾啲屋企人噶嘛。 系啊， 跟住咧啲工人咧，我见到有个文章系啲工人连 keep 住晒啲信咯， 系啊，冇寄到， 因为费事做多样。 系啊，有啲抌咗落水添。哦，咁跟住之后嗱，同埋佢有收钱嘅，佢因为啲军人点解咧？即系有时佢停喺啲岸边咧，即系可能系即系要多啲资源啊，即系入油啊，要食。食物啊咁样，佢系冇时间落去玩啊，四围观光啊咁样噶嘛，即系听日就出去打仗啦咁样，可能可以落去松一松嘅啫咁样。咁佢俾相信码头工人就咁，佢就系话哦，你帮我寄咗佢啦。咁之后人哋就收钱咗，好啊。咁跟住之后人哋转头咧就将啲信抌落水嘅。 我真系好恨憎 呢啲吓，即系呢啲咩人嚟嘅咧？呢啲系咪咁亦都系有啲 case 就系咁样嘅，就系佢哋除咗要搬一啲嘅即系子弹啊、火药啊，即系啲 equipment 啊咁样咧，佢有啲食物都要。幫手搬嘅嚇咁樣樣，咁有一啲嘅軍用餅乾咧，佢哋都係要搬嘅。咁但係有一次咧，佢哋就係即係喺呢啲搬嘅軍用餅乾嘅時候咧，佢哋就唔制嚇。咁佢哋就係話咧，即係哦，你我哋搬都得， 多啲錢， 俾四倍人工咧，四倍。即係所以點解我話而家嘅工會已經有收斂咗呢？因為而家係復活節先至 double time and a half 啫，兩倍半啫。之前你搬餅乾要四倍喎，所以你睇下而家啲工會係好幾多，你要讚佢啊，係咪啊？要讚佢。咁佢點解咧？即係點解咁樣樣咧？就係因為咧即係通常咧喺唔係即係非打仗嘅時候咧，即係通常啲工會就係有啲 rule 嘅，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要 handle 啲火藥啊、一啲危險嘅物品咧咁樣，咁就係要加錢嘅咁樣，因為你嗰個 risk 高咗啊嘛咁樣。咁呢個喺非打仗嘅時候都 make sense， 但係你嗰陣時候咁樣做就唔應該啦，係咪？咁同埋即係呢啲餅乾嚟嘅喎，呢餅乾嚟嘅咩事啊咁樣？咁佢解釋就係咁啊，哦嗱呢啲我哋都唔想㗎嗱，因為咧我哋都係咧即係按章辦事㗎咋嗱，因為你嗰啲餅乾咧就係從呢一個嘅defense industry factory， 即係國防工業工廠所做嘅，咁所以無論係餅乾啊，又或者係子彈啊、火藥啊，我哋都係當佢係危險物品噶啦，咁所以咧，我要收四倍人工，多謝曬。咁就令到咧，當時喺巴布亞新畿內嘅軍人咧，咁樣佢哋係唔夠子彈用嚇，即係佢哋啲 captain 係要同佢哋講嘅，就係話慳啲使啊。叫佢 點慳啊！打仗， 你打緊仗要慳啲使啊，係咪黐線嘅嚇？慳啲使，同埋食嘢咧，佢要 starvation ration， 即係平時即係你做軍人食嘢已經少啦，再要分一半嚇，即係一日食嘅嘢咧要分兩日食咁樣樣，就係因為呢啲碼頭工人，我要四倍嚇，咁佢哋成班就喺度肥屍大隻啊，咁樣喺度，係啦。咁即係因為即係澳洲當時即係都要同美國合作啊咁樣，咁當時我哋都有好多美軍咧就係嚟到澳洲，咁你知啲美軍咧就唔會接受你一啲 bullshit 咁樣，即係同埋美國人佢哋咁愛國咧，即係你就算係工會都唔會過分到咁樣嘅嚇，都唔會過分到咁樣嘅，咁所以即係佢係令到啲美軍好嬲嘅，即係佢哋係多次咧激嬲啲美軍嘅。咁有一單 case 咧，就係即係當時咧日本咧就係襲擊緊呢個太平洋島嘅，即係喺澳洲以北嘅叫 Moon Bay 嘅地方，米爾恩灣就叫做。咁呢個係1942年嘅。咁呢一個美國嘅上校咧，佢就即係非常之憤怒啦，因為佢見到又係嗰啲碼頭工人咧，佢就拒絕搬運呢一啲嘅子彈咁樣樣嚇，即係佢哋又係咁樣樣啦，就係話要四倍嘅人工咁樣樣。咁所以咧，佢當時咧就係超慶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就揾啲士兵咧，就捉曬呢一啲嘅碼頭工人，咁跟住就掟佢哋落水咁樣，即係因為佢真係激到好嬲啊咁樣嚇。咁跟住之後佢就自己撈咁樣，咁但係真係喂人哋又要打仗，咁之後又要撈埋嘢咁樣，咁所以最後咧就係 唔夠時間，最後 Mumbai 咧係打輸仗嘅，就係因為呢一件事咁樣嚇。咁另外喺阿德雷德咧，又試過有單 case 就係咁樣，即係呢一啲碼頭工人咧，佢哋係特登咧跌爛一啲嘅即係飛機引擎嚇，因為呢飛機引擎咧係要用吊臂嚟吊起噶嘛，咁吊起佢嗰陣時候咧，佢特登將佢跌爛，跌落個地下咁樣，哎呀唔好意思啊，整跌咗添咁樣，咁 樣係 啊，咁美軍咧真係開槍射佢哋。因为即系呢啲叛国行为啊嘛，即系美国人佢唔会 tolerate 你呢啲嘢噶嘛，真系开枪射。 因为你都唔 support 自己国家嗰啲军人。 系啊，咁佢仲掟呢一个闪光弹啊咁样样，咁呢一个都唔系第一次啊，因为有另外一单 case 咧，就系有一啲嘅军车啊咁样，都系要用呢一啲吊臂吊上啲航空母舰啊或者一啲船上面，跟住之后去其他地方啊嘛咁样，佢又系特登跌烂啲车咁样样。 同埋嗰時你諗下，你起一架或者做一架咁嘅車，好貴噶嘛，你根本就係燒緊國家啲錢。 係啊，所以乜 就為咗自己啖氣咯。 唔 係 呢？ 你明唔明啊？ 呢根本就係叛國行為。 係咯。 叛國㗎，呢啲係即係其實應該係要死嘅，其實真係要嚇。咁所以點解啲美軍即係唔怕開槍咧？咁樣樣，因為呢啲人係真係抵死咯，真係。你想想在打仗的時候這些的行為怎麼可以接受、是不是那所以其實澳洲人已經很好因為真的 包容 真的包容真的由得他們這樣因為真的 開槍射他們真的只是美軍才敢做、我覺得是應該的、但是真的 有一些 case 真的、澳洲的軍隊真的都有些 case 是頂不順真的有掹槍恐嚇他們說真的你不可以再這樣了、其中呢就是因為咩咧，就有好多嘅呢啲碼頭工人咧，就係、偷食物啊，嚇偷啲軍用軍人嘅食物啊，咁樣樣。咁嗰陣時候 自己食到肥屍大隻，仲要偷軍人啲食物。 嗰陣時候咧，通常即係其實香港啊同埋澳洲啊都差唔多，即係通常啲人係帶個鐵兜咁啊，已經裝到曬噶啦，咁樣嚇。咁但係咧，佢哋嗰啲碼頭工人咧。他们就不是用铁兜来到装 lunch 的，他是拿个大的手袋 handbag， 好像即真的大的 handbag 来到装食物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容许他们放工的时候可以偷东西走。咁樣咁當然政府都醒水㗎啦，即係都知道有啲咁嘅事㗎啦，係咪？咁所以呢即係喺其中一次嘅喺呢個 Stevedore 嘅碼頭嗰度呢，即係佢其中有一日呢做咗個突擊檢查。咁跟住即係就係檢查呢一啲碼頭工人嘅 handbag，就睇下佢哋裏面即係有冇收埋有冇偷嘢咁樣。咁淨係喺一個碼頭裏面呢係偷咗800箱煙嘅。 800箱喎、 一日裏面偷800箱煙。但係呢一啲煙呢係俾啲軍人用的嘛，即係人哋已經好慘啦，即係喺啲咁高壓力咁 stress， 即係想食支煙，你啲咁嘅撲街碼頭工人喺度偷人哋啲煙。是不是先咁樣樣。咁樣之後呢佢哋唔係認衰喎，即係認呀我錯呀咁樣。 仲要狡辯。 仲要狡辯。之後佢哋呢就罷工。點解呢？因為呢個我哋 privacy 嚟嘅。我哋 有私隱嘅。權守我啲袋。 係呀，你有咩權守我啲袋？ 你侵犯我嘅私隱，我而家就唔撈啦。 唔係 唔撈唔做住。 係唔工作。照收錢罷工咁樣樣。所以佢哋就罷工。就係要求呢你唔好 check 我啲袋。咁樣樣。但是呢這些真的只是工會的行為，但是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參與這些工會的衰格的行為的、樣都有很多是好的，例如呢、尤其是、女士呢，即是婦女、因為其實那時候都有些婦女兵團呢，即是他們是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例如整子彈、即是各樣那些樣。當時呢有些、工會領袖去到這些工廠裡面、樣樣就是想煽動他們、做這些叛國的行為樣樣、女人呢就是激到呢他們找些蛋和番茄呢就扔他們趕他們走樣樣，所以這個是、值得讚的樣。很明顯他們都不是這些工會的會員咁根据即系官方嘅数字咧，咁样样，净系喺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期啊，系有4123次嘅罢工，4100几次嘅罢工，亦都喺同期咧系有超过500万嘅 lost days 嘅，咁样样，即系有。即係通常是點咧？即係通常一個人不做嘢一日嘅，我哋係當佢一個 lost day 咁樣，係有500多萬嘅 lost day 啊，係嚇500多萬嘅 lost day 咁樣樣。咁呢一啲係 direct 嘅，即係因為真係罷工，所以係真係可以計到。但係佢哋有好多 go slow 嘅咁樣樣，即係可能話哦，你去嗰邊攞個 file 俾我，咁跟住之後好似懶猴咁樣慢慢咁樣，咁要10分鐘先翻嚟嘅。 行咗8個鐘先行到個 file 或者一日即係呢啲叫 go slow 咁樣樣，或者係 work to rule。 嘅咁樣樣，即係話唔係喎，人哋請我嗰陣時候個 job description 咧話淨係搬箱嘅啫，呢一個唔係箱嚟嘅，呢個係鐵桶嚟嘅咁樣樣，我唔搬得嘅喎。嗱呢啲就叫work to rule 啦咁樣樣嚇，即係按章工作啦咁樣樣。咁同埋都係有好多不可計算嘅即係呢啲嘅 sabotage 嘅嚇，即係呢啲嘅破壞嘅行為嘅咁樣樣。咁即係例如嘅即係例如嘅有啲 case 咧，就有好多軍人就 claim 啦，就係話呢啲工會咧喺夜晚咧特登打爛啲燈，咁你冇燈你咪做唔到嘢咯咁樣樣。哎呀，冇燈啊！哦，我哋個電工佢聽日先嚟到，哎，咁放工咯。嗱咁樣樣，你呢啲計算唔到噶嘛，係咪？你啲計算唔到噶嘛，咁亦都係有啲嘅。啊，落毛毛雨啊！哎呀，唔係啊，好大雨啊！我行唔到出去做嘢，我驚凍水啊！咁樣樣嚇，係啦，咁咁所以個咁所以個情況係咁，即係嗰啲其實你係計唔到嘅嚇。咁所以其實應該係大大超過500,000日嘅，其實係。咁呢個作者咧，即係佢係解釋啦，佢就話其實即係呢啲工會嘅人咧，即係佢哋係 obsess 嚇，即係佢哋係沉迷於呢一個階級嘅鬥爭嘅。咁佢哋就覺得咧，呢一個係一個玩政治嘅時間。咁點解即係佢覺得呢啲唔係叛國啊，或者佢覺得即係咁樣做係冇問題嘅咧？咁咧即係佢真係咁樣寫嘅，即係佢問過人哋，咁咧即係嗰啲即係幾人真係咁樣答翻佢，即係佢話咧，因為即係呢啲軍人，佢哋係資本家嘅傀儡 puppets of capitalism， 咁所以咧 ，their lives are of no consequence， 所以佢哋嘅生命咧係唔重要嘅。 哦， 佢哋嘅意思就係咁，所以你見到佢嘅階級鬥爭係咁嘅，真係要鬥死你嘅，真係。所以毛澤東啊，同埋啲馬克思主義咧係好 match 嘅咁樣樣。咁即係我相信有好多人即係都可能咁樣諗緊啦。咁而即係其中呢一個嘅空軍嘅牧師Reverend。Dietrich 咧，佢咁樣講嘅，佢就話：喂，大佬，你嗰啲人工咧已經係多過其他人兩倍啦，佢係多過英國人兩倍嚇，多過美國人兩倍咁樣。咁同埋即係佢話即係你諗下即係出邊打仗嗰啲人幾辛苦，你點解唔可以 體諒， 即係做少少嘢咧咁樣，即 係有少少貢獻都好。 人哋 即係唔好成日做破壞， 要喺泥扮嗰度即係住幾個月咁樣，你又有屋企翻咁樣。咁但係你落少少雨就唔肯搬咗箱，即係你點可以咁咧？咁佢即係就同呢個牧師講翻，就話 We don't want to take part in this capitalist war， 我哋唔想參與呢個資本家嘅戰爭，咁樣樣。咁甚至咧，即系苏联之后有参与咧，其实呢一个嘅即系呢一啲行为咧，即系都冇话停止嘅，都系继续嘅咁样样。咁即系佢哋解释咧，就系话因为佢哋咧系准备，就算打圣战之后咧，共产党咧系要 take over 澳洲嘅，即系佢哋系希望系咁，即系佢希望澳洲系变成一个共产党嘅国家咁样样。咁其实即系呢一个历史咧，即系出咗嚟之后咧就好爆炸性啦。咁啲左翼嗰啲人士咧，佢好明显第一件事出嚟咧就系唔认啦，同埋死鸡拆弹盖啦咁样样。咁佢哋嗰个解释咧就系咁嘅，佢就话嗱，你呢啲都系 interview 人啫，即系你都系问人哋啫，咁人哋咁样讲啫嘛，咁你点知系咪真嘅咧？ 即系 个 别事件啦。 吓，即系你点知系咪真嘅咧？咁样样，咁同埋即系有啲佢都讲得啱嘅，即系佢话有一啲 case 咧就系唔够 evidence 嘅咁样样，即系我问你发生咩事啊？你哎嗰啲码头工人几乞人憎啊？特登打烂眼灯咁样样，等夜晚唔使做嘢。咁但系呢个 私人嘅， 唔系呢个可能系你猜测嘅啫，咁样样系咪？嗱呢一个可能系你猜测咁样样，咁所以即系呢一啲左翼咧就话嗱呢一个打烂灯呢一个 story 未必系真噶，你呢个人讲啫，咁同埋你都系有 record 话眼灯烂咗，咁但系你点知系啲码头工人打烂呢？就算系打烂嘅，你点知佢特登打烂，唔系唔觉意呢？即系佢哋就系咁样， 死鸡撑饭， 佢就系咁样狡辩嘅，就系吓。咁但系你见到其实系有个 pattern 嘅，其实系有个模样嘅，因为佢系不即系一路都系咁样，就好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犹太人俾纳粹党杀嘅咁样。即系可能有啲人走出嚟咁，之后佢就系啊，佢杀晒我成家咁样，边个睇到啊？吓？死剩你一个咋？咁我点知佢系咪真系咁样做先？我点知嗰啲人系咪佢自己唔觉意扑死咗？我点知系纳粹党杀死？所以嗰啲即系叫 Holocaust denier 咧，即系唔相信 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有呢啲惡行嗰啲人咧，佢哋就係咁樣講嘅，即係佢話：，誒呢啲攞啲片面支持啫咁樣嘢。咁但係其實事實上，當你係聽到數十甚至係數百數千嘅故事，係有咁多唔同嘅人都係講類似嘅嘢咁樣樣，咁其實佢嗰個可信性係高嘅。咁同埋即係你就算識啲人識得耐嘅，咁你都知道咧。即係如果我同嗰個工會嗰個人，我完全唔識佢嘅，即係冇同佢 deal with 過嘅，咁我見到眼燈爛咗，我唔會第一個覺得佢係咁樣做噶嘛。即係你點解會咁樣諗咧？係因為你之前見過佢嗰啲行為啊嘛嚇，咁同埋有好多真係證實到嘅，同埋真係好似嗰啲 days loss 啊，即係有五百幾萬 loss days 啊，係有四千幾個罷工啊咁樣，咁你呢啲你拗唔到嘅咁樣。咁有其咁或又或者佢会话即係好似嗰个雷达嗰个零件唔见咗嘅咁样，喂唔见咗啫，你点知我偷啊吓，你有冇上过法庭啊你有冇拉到人啊我你冇拉到人啊咁你点证明系我偷啊即係佢哋系咁样咯。咁但係你好明显见到咩呢，而且都系有事实证明呢，即係你系有咁多唔同嘅人讲呢一样嘢，你系见到即係最起码呢佢哋绝对系不合作，同埋即係佢哋呢系对啲军人呢完全唔理会嘅咁样。咁佢哋即係呢一啲死撑嘅呢一啲嘅文章啊咁样呢，我亦都系冇见过一啲嘅文章就系话唔系啊嗱，例如呢一个工会呢，呢一个工会就好啦，哇佢哋呢叫佢啲工人呢一定要努力啲嚟到帮助我哋啲军人，就冇啲咁嘅嘢嘅。就算係claim 話自己冇做錯嘢，佢都冇走出嚟話其實喺打仗嗰陣時候，佢哋都冇話自己係有任何嘅貢獻咯，咁樣嚇。咁點解佢會咁樣講咧？或者點解佢哋都唔敢咁樣講咧？因為事實上，第一佢哋真係冇貢獻啦。咁同埋第二咧，佢哋真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咧，佢哋係唔支持澳洲嘅，即係佢哋因為係共產黨員，佢哋想你死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整個節目嚟講咧，即係我哋都不偏不倚嘅咁樣，我哋好 fair and balance。咁頭先就講咗好多即係關於即係工會有啲做嘅唔好嘅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就呢一句啦，冇人係聖人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每一個人咧，即係 人總有犯錯， 係啦，係做得好啲咧就已經好噶啦。即係好似一個學生咁樣，如果佢之前係零分嘅啊，咁但係即係之後係五十分嘅。哦，咁已經係好好， 好大進步啦， 係好大進步。咁但係如果你係不嬲八十分、九十分，你可能見佢覺得渣，咁但係其實佢係真係有進步嘅。咁所以點解真係好似睇叮噹咁樣，即係大雄 嚇， 佢次次攞零分嘅咁樣，咁但係今次攞三十分，阿媽都好開心啊咁樣，係咪？咁所以咧，即係你見到今日工會，我哋覺得係惡行，覺得係欺凌嘅，我冇錢請唔起你，因為你要求我哋要俾250% 嘅人工，我支付唔起，咁所以咧，我被逼嗰一日閂門，咁跟住之後咧，你就嗌你嗰啲朋友啊，就影相啊，就唱衰人哋啊，上 Facebook 寫衰人哋，等以後人哋唔好幫襯啊，咁樣樣咧。其實呢一啲已經係進步咗好多噶啦嚇，即係起碼佢冇因為呢一個嘅行為而令到人哋死咯，即係冇令到啲飛機跌落嚟啊咁樣，佢亦都係冇偷嘢啊咁樣，佢亦都係即係冇特登打爛人哋間鋪頭，毀壞人哋間鋪頭嘅財產啊咁樣。 有冇林紅友啊寫大字啊？ 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係應該讚嘅，亦都係見到其實我哋澳洲嘅工會係 have gone a long way，進步咗好多。咁所以我哋應該咧係讚揚呢一啲工會嘅行為，即係唔好成日睇佢做啲唔好嘅嘢。係啦，係你要睇翻佢以前係幾衰地、幾撲街、幾恨憎。咁你見到佢今日系少少黑人憎啫， 擺上網啫，你唔 係啊，少少黑人憎啫。你都係蝦幾個人啫嘛，你都唔係蝦啲軍人啦咁樣。咁都 OK 噶啦，冇以前咁黑人憎，冇以前咁撲街噶啦咁樣。咁所以係值得我哋讚美嘅咁樣。咁所以就係咯，希望大家係可以包容一下。即係我哋呢一啲左翼嘅工會咁樣，咁同埋咧，即係都希望大家做一個好人啦，就唔好認識咁多經濟嚇咁樣。好，咁我哋節目嚟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